在历史性普天堡战斗胜利80周年之际，我国劳动新闻6月4号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普天堡战斗的火炬将同主体朝鲜百战百胜的历史一道永放光辉。社论指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组织并指挥的普天堡战斗是一个历史性事件，他把亡国史的潮流转向祖国解放，为抗日武装斗争打开了转折局面。普天堡的枪声如今变成了宣告帝国主义灭亡的主体朝鲜痛快的氢弹爆炸声，以及东方核强国亚洲火箭盟主国的礼炮声。社论强调，全体人民军官兵和人民都要把普天堡的火炬珍藏在热血沸腾的心里，更加紧密团结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周围，为主体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事业的最后胜利努力奋斗。